好，第二節翻嚟， 系又翻嚟啦。 喂，咁阿 Albert 啊，有之前咧幾年前咧有套電影咧，咁就非常之精彩嘅，喺泰國度拍嘅喎。 掃毒嗰套 係啦，嗰、那個攞直升機槍戰嗰個場面咧，話拍得非常之震撼。 係嘅，因為咧嗰、個咧就你冇預算到佢。嗰、那個跌落山崖啦，咁、嗯、嗰、那個竟然都到最尾係賽出翻嚟啦，咁樣咁啊呢個就係成夢金庸先生佢嘅一貫嘅故事嘅發展啦，就係、是、我打輸咗跌咗落山崖，大難不死，遇到個隱世高人，再學咗絕世武功，跟住就再翻嚟報仇咁樣樣嘅，咁啊呢個就係類似嘅橋段啦，我哋覺得係啦。咁啊，同埋嗰個最出眾嘅呢套戲最出眾咧，其實我覺得啦、就是，就係有一個女主角，唔係女配角啦，唔可以叫做女添啊，係一個人妖嚟嘅。 喺電影裏邊佢係女士， 唔係 喺電影裏邊， 個劇情佢都係人妖， 係咪啊？ 係啊，到最尾係啊，有啊，佢到最尾改成有講噶， 有講噶， 係啊，喺劇情裏邊佢都係人妖，係啦、 啊。咁似乎泰國呢個地方咧，同好都帶俾電影人咧有好多主題啦，係咪？ 係 啊，好似再之前就話啦，拳霸啦，係啊，劉德華嗰套門徒啦。即系两个唔同嘅主题啦，好 远啲，阿虎都喺嗰度添， 系啦系啊，又系嗰度。 系啦， 好啦，嗱，咁上一节咧，我哋提到 唔系少年阿虎，阿虎咋？ 阿虎啊， 系啊，阿虎又唔系少年阿虎，阿虎另外，少年阿虎另外一套。 啊，上一节咧，我哋就提到一个叫做被遗忘嘅首都大城府啦。咁我好想 recall 翻大家个一啲历史嘅 memory 就去呢个地方嘅。咁、虽然咧就系话佢而家嗰个皇宫啦，即系昔日嘅皇宫咧，咁其实已经系残破不全嘅。 系。 咁咧，但系咧大城府咧就唔会因此而失去佢光辉嘅一面。 有啲咩其他吸引嘅嘢咧？ 嗰、那个其实就又唔系一个游客区，但系咧。都几瞩目嘅地方嚟嘅、 但我哋捐窿捐罅啦，系噶， 系啦，麻烦去一去片啦。 Rojana Industrial Park is one of Thailand's oldest industrial park developers. We have continuously grown in parallel with Thailand's industry, with over 26 years of experience in developing industrial parks.Rojana Industrial Park was jointly founded in 1988. Since then, Rojana has grown to become a renowned 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 company. Over 230 businesses have their factories invested in Rojana Industrial Park.Our industrial parks are located in four prime areas with full BOI promoted privileges. Rojana Industrial Park, Ayutthaya Province, situated on an area of 15,000 rai, 70 kilometers from Bangkok, 45 kilometers from Don Mueang Airport, 84 kilometers from Suvarnabhumi Airport.75 kilometers from Klong Thoi Port. Rojana Industrial Park, Ayutthaya Province, also has a flood protection system to ensure protection for investors with an expertly designed and solid 75-kilometer flood wall. Rojana foresees that a good operation plan.Together with an efficient initial investment is very important for new investors and therefore offers a one-stop service center with experts and professionals in all fields, including legal consulting service, business registration consulting service, BOI certificate application consulting servic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consulting service,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r EIA, Consulting Service. The faith and trust gained through the year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ringing us to the forefront of the 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 business. Today, Rojana Industrial Park is trusted by bot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lients. 刚才所介绍嗰个咧，其实就叫做窝前雅嘅一个制造业嘅工业城啊，就喺大城府嗰度嘅。咁其实佢咧就系喺1988年咧就泰日两个地方咧合资所打造嘅一个工业城啦。咁你所以见到咧，其实有好多日资嘅企业啦 ，Panasonic 啦、Honda 啦、Pioneer 系啦，嗰啲都喺嗰度投资设厂嘅。咁而嗰个工业城嗰度咧，咁佢片里边其中一部分咧，佢系好 highlight 咁样佢讲一样咧，就防洪措施。 水浸 系啦，因为咧大城府好似上一节讲过咧，其实佢系三面环河，咁其实咧最有 potential 嘅天然灾害咧就系水浸啦。 就仲有冇其他嘅？ 主要系嗰度啦，因为其实好似2011年嗰时咧，就真系试过水浸浸到落Canon 嗰间厂嗰度嘅。 因为头先睇片咧，其实佢哋日资嗰啲好多都系啲嗱，唔系机器厂就系电子厂啊嘛。咁其实水浸就嗰啲货就冇晒。 一水浸就好大， 嗰啲 货 冇晒，嗰啲货冇晒，因为坏晒。 咁所以而家一啲 promotion 嘅片段咧，佢系会好。同 emphasize 就係嗰個防洪嘅措施係做得幾好嘅，咁所以咧，如果各位網友咧係有機會去到泰國去投資一個製造業，又想係一個近曼谷少少， 但唔係日資先至同， 唔係佢係 即其他國家都 嘅，其實即係佢係公開俾你，其實去租個地方俾你嘅，即係佢打嗰個公司，即係最後嗰背後嗰個發展商就係。泰日合资嘅公司嚟嘅，当时系啦。咁、 okay. 如果而家嗰个总部咧，其实都系喺曼谷嗰度。咁如果边位网友系想喺曼谷度投资制造业嘅话咧，咁其实就可以考虑下呢个地方。应该喺泰国度投资制造业嘅就应该可以考虑呢个地方，因为佢片里边都见到啦，咁又近曼谷，咁亦都系好，其实好近机场同埋海港。咁背后嗰个 logistics。佢就我覺得係相當之有優勢嘅。 其實都啱啦。嗱，我哋呢個台咧，據我所知，其實係好多老細睇嘅，因為我哋嘅觀眾咧，其實有好多係老細級嚟嘅，咁啊可以大家考慮一下。 或者你嘅 business partner 有咁嘅 idea， 咁其實都可以 喺嗰度 考慮一下一個咁嘅地方 選擇啦。 啊，咁同埋當然都係一啲幾富有日本色彩嘅。一啲製造嘅一啲拍啦，咁所以嗰個 quality 商嗰個管制咧，咁都有翻一定嘅水平嘅。 佢哋啲員工會唔會喺嗰度住，定係要出翻去出邊嗰啲城、嗰啲住宅區住咁樣？ 以我所知有嗰啲宿舍嘅。 哦 okay、 即係一個幾全面嘅工業城咁樣咯。 即好似我哋當年東莞咁樣啦。 東莞嗰啲係啦， 嗰啲廠，因為我哋好 世界 好多年前 世界工廠， 係啦係啦，好似世界 OK 係 啦。咁而家咧就帶大家翻去曼谷，介紹一個咧就比較咧普羅大眾啲嘅景點啦。係可以去上，唔該係啦。咁呢個咧就係Asian Tag， 我哋中文咧就譯咗做咧河濱夜市啊。 哦，咁食嘢噶啦。 有嘢食，有嘢买，有嘢睇。咁主要咧就分咗好多个区啦，十个区啦。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咧，其实嗰个分区咧就冇一个好明确嘅作用嘅。我觉得 系 都系咁， 即系总之炒埋一碟噶啦。 系啦，都系炒埋一碟系啦。咁呢个咧就系佢嗰个最嗰、那个 main entry 嗰个样啦。咁见到呢个款咧就。冇去錯我地方啦。咁呢個夜市有咩特別咧？ 有摩天輪啫。 係啦，有個摩天輪啦， 即係有遊樂場咁上下嘅嘢喺度㗎。 其實就冇遊樂場，咁但係 係得個摩天輪嘅啫。 係得個摩天輪嘅啫。 嗱、 因為夜市咧，俾你嘅印象咧，或者一啲泰國式嘅市集咧，係咪 污糟糟啊？多 好熱啊！ 多人啊，污糟啊，咁啊，系咯，熱鬧咯，我只可以話。 咁但係呢個河濱夜市咧，就冇你剛才所講嘅情況下啦、因為咧，佢首先咧就好空曠， OK， 亦都咧係有瓦遮頭。 但係當佢如果好多遊客嘅時候，應該都會逼嘅喎，唔會嘅。 又未試，我去咁多次都未試過話真係好逼， okay. 因為佢始終係一啲好似大街咁樣。咁、你行落去咧，好舒服嘅。咁同埋，嗰啲 呢個香港人一定中意。 係啦，同埋咧幾好有嗰個古典味道嘅。你見到裏面嗰啲建築物，同埋落雨咧都唔需要掃興、因為佢其實你見到 屋裏面， 係啦，屋裏面有好多有瓦遮頭嘅地方嘅、 因為泰國真係成日落雨。 系噶，即系临夏天嗰时就真系成日落雨。咁譬如你去其他夜市嗰时咧，就可能好唔方便啦，又要担住把遮，又要逼，又要行，咁唔知啫。 我哋游客通常冇遮添，淋到变落汤鸡，我一两次试过。 系啦，咁呢个河滨夜市咁最嗰、那个最前面嗰个分多咧，咁其实都有一个象征喺度嘅。咁呢个象征 有咩意思咧？ 我稍后再讲讲，咁呢个咧就系里边嘅一啲餐厅食肆啦。 睇落都真系几干净企理 嘅。系啦，即系几有嗰、那个一啲 open bar 嗰啲味道嘅。其实， 因为最主要佢好处就系望落去真系唔逼人啊嘛。因为譬如你我试过去芭提雅啊，去曼谷嗰啲类似呢啲咁嘅地方咧，系即系多人到呕噶嘛。嗰啲街啊。 譬如你一家大细啊，或者成大班朋友真系唔想逼啊，逼下逼下又惊走失啦。咁其实呢个地方咧。是不错的选择来的。咁同埋你见到里面卖嗰啲产品呢其实都几精致嘅。 做手信啦、 啊。做手信唔错啊。日用品又唔错啊。 日式㗎喎呢隻。 係啦都有好多日式嘅食肆喺里面啦。 咁、泰国人真係好鍾意日本嘢喎、 其实几大程度上泰国人嗰个潮流指标或者一个口味嘅指标咧，都几 同几 近日本嘢噶。咁、但系咧、以下我想介绍嗰间食肆咧，叫做睇下先 ，Joe Louis 系 啦，咁都系喺河滨夜市里边嘅。 啲嘢食系 OK 啊？ 啲嘢食咧就唔知 O 唔 OK， 我就未去过。咁、但系咧里边有个特色咧，就系、有一啲木偶表演啊，泰式嘅木偶表演。 O K， 系啦， 即系泰式嗱，我就咁睇啊，呢啲木偶咧，佢同真人嘅嗰个相似度都几高喎，因为嗱，我哋见过一啲中国版嘅嗰啲木偶戏啦，嗰啲其实即系佢哋系 Q 版化得好犀利噶嘛， 呢 啲系啦，但系呢啲就咁睇就几忠于真人个比例嘅有啲， 系啦，咁所以食嘢之余咧有嘢睇就相当之唔错嘅，咁同埋我 会唔会有歌，即系会唱埋歌有音乐嘅？ 有嘅，有嘅，有嘅，系啦，咁所以咧，咁其实你譬如你一个 dinner 可能都去几个地方食啦， 食几餐啊嘛， 食几餐啦，系啦，咁你拣其中一餐去呢度食咧，咁我觉得系相当之唔错嘅，同埋你喺呢啲食肆度。食饭咧就真系可以享受到当地嗰个一啲文化色彩咯。 而家现代人中意打卡啊嘛，喺社交平台，咁你去一间有食物普通食物嘅餐厅，就算几好食，打卡嘅你啲 friend 会冇可能 feel 到嘅。但系如果你话好似头先咁，喂有木偶有木偶师，咁我可以同佢打卡影相。即系以前虽然冇打卡呢样嘢，但系咧我去到啲蝎子洞啊嗰啲，都会同嗰啲蝎子美女影下相。 系啊，即系要。令到你个行程每分每秒都有个 有特色 系啦，咁而至于呢、這个夜市点样去嘅话咧，系可以去同啦，请去到 BTS 嗰个叫做 Sepantas 嗰个站，系而家图里边橙色圈住嗰个位，咁各位观众，咁如果有机会就可能要再攞张地图再放大少少。 譬如喺出咗地铁站，呢、這个地铁站啊嘛，地铁站嚟噶嘛，系嘛？ 嗰啲叫空铁、 哦。空铁 ,ok。空铁出咗呢个空铁站要行几耐先至到呢、這个夜市嘅。 其实你行五分钟就 好近嘅。 去到呢个夜市嘅码头。 ok, 再搭船啦。 有隻免费船呢大概十分钟一班呢、就会去到呢个夜市度，咁好方便嘅。 有冇話啲船係幾耐係未班船啊？ 佢個夜市 收 之前咧，佢都會載曬你走嘅。 OK， 但係佢係凌晨定係真係天蒙光就會收，定係幾點收？ 去到半夜到啦，我記得就。 啊，係喎， 佢好似又冇一個 exactly 嘅官方收嘅時間，因為始終裏面有唔同嘅鋪頭。 啊，明白。 咁當然啦，再睇翻個時間表啦，最穩陣嘅當然係。咁啊，Albert， 咁去夜市，講起夜市啦，咁你多數去食咗先定買咗先咧？中意 嗱，其實如果據我嘅經驗咧，就應該就係食咗先嘅，因為你攞住啲嘢入餐廳咧，其實嗱，我覺得如果你買咗先，你要一抽二攬喺餐廳，跟住先至再走咧，咁我寧願食，即係唔會食得咁飽啦，因為我其實我有個習慣就係、是、出親門，我一定唔會話食得好飽嘅，因為貨，譬如有陣時你要搭車啊，你唔識路啊，咁你揾廁所都麻煩啊嘛，食得太飽你又行唔喐，其實你買嘢嘅話咧，你係要行噶嘛。係啦，即係我諗我睇個人嘅習慣啦，食咗先買定買咗先食，其實真係睇個人習慣。 我咧就會揀行咗先買咗先，因為我係可以玩到唔食飯嘅人。 哦，係咯，咁所以唔同嘅人 係啦，咁就一食咧就可能會食幾餐啊咁樣咯。 OK， 係啦，好咁我哋去一去片啦。咁呢個咧，咁其實就係呢個河濱夜市嘅一啲背景嚟嘅。 嗯，係宣傳片。 咁刚才嗰段叫做宣传片啦，咁其实就係呢个夜市嗰个嘅一啲叫做咩精华啦。咁而刚才呢咪去过一幅相呢，咁其实係一个船嗰个 anchor 嚟嘅。 係我睇条片呢，佢以前即係航运业都几发达。 其实係一个好主力嘅贸易港口嚟嘅。咁嗰个 anchor 呢，咁其实就係象征返昔日嗰啲商船嗰、那个spirit 啦，佢哋叫做， okay. 即系始终以前系一个贸易嘅仓库，咁而家变咗做一个夜市，咁有一样嘢就纪念翻佢用乜嘢起家咁嘅、 okay. 象征， 即系咁嘅象征啦，系啦系啦。咁而另外咧，咁片里边咧，除咗有我刚才提到嗰间叫做 Joe Louis 嘅餐厅啦，咁亦都系有一个人妖歌舞团啦，系啦，咁嗰、那个。歷史都幾悠久啦，以我所知係1988年成立嘅嗰個歌舞團。咁但係咧，我其實就唔係好中意用人妖呢個 terms。 有冇第二 terms 㗎？其實 我會用 transgender performance 咯。 但係中文有冇先？ 中文 好似淨係真係得 跨性別表演者咯，跨性別人士表演者咯。Okay. 但係即係嗱，其實講真的，我哋細個嗰陣時咧已經有呢個 terms 啦，但係就好忌諱講出嚟嘅，因為可能嗰陣時我哋嘅思想都未係好似今日咁咁點啊容易接受啦咁樣。其實而家我覺得人妖已經係一個代名詞，即係你到你拍戲嘅時候，你係拍一套唔係三級片喎，講緊人妖打排球，其實都可以出到呢個戲名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已經係点讲啊？我哋个普罗大众已经接受咗呢个名字， 即系华人社会嘅普罗大众啦。 系啦，因为讲真，其实佢哋都系一群，即系点讲啊？佢除咗系某一个 生理上嘅结构有啲 有啲唔同，有啲唔同之外咧，其实佢都系一个人嚟 嘅啫嘛。普通人其实都系普罗大众。 系啦，我哋就冇话我哋就冇话有歧视嘅。讲真，因为。你其實佢哋人妖已經係一個好歷史悠久嘅一個特色。 泰國嗰方面嘅文化上其實係 文化特色嚟嘅，係文化特色嚟嘅啦。咁我嗰陣時以前咧就有一個問題嘅，我就大惑不解就係、是、我哋睇人妖咧，其實咪有啲係好靚嘅。我哋之前有講嗰個掃毒嗰、那個嗰套 電影 咧，有一個女性嘅角色，即係你就咁睇女性角色啦。但其實佢就係一個佢係一位人妖嚟噶嘛。咁但係佢係靚到係靚過曬好多嘅女仔嘅。咁有一啲咧，我哋喺普遍喺呢個泰國上面遇到咧，有一啲咧就同男性係好近似，即係其實你睇落去係個美觀係爭好遠嘅，同呢一班即係同嗰個， 即係其實你好明顯係 recognize， 好明顯喺視覺上 面，之前係男士嚟嘅， 係啦，即係你會睇得出佢之前係男士嚟一定。咁點解會有呢個咁大嘅分別咧？呢兩組人，咁我再問翻一啲人啦，原來佢知道就係話，原來有一堆人咧，佢點解會咁似女人咧？就係佢由細個開始就已經決定咗係要改變性別。咁所以佢由細個開始已經做準備功夫，就開始食女性荷爾蒙啦。咁就所以個身材咧就唔會話喺發育嗰時咧變成男性趨向嘅。咁、 okay, 佢、 okay. 之後先再做手術。咁呢啲咁呢一批嘅人妖咧就會係比較係靚嘅，偏向比較係女性化，係得唔得？偏向比較女性化嘅，咁有一班咧就係細個係冇食女性荷爾蒙，冇 prepare 定佢其實 過咗青春， 過咗青春期啦，因為已經發育係定咗有男性荷爾蒙，其實所以佢個骨架會大啊，皮膚會粗糙啊，肌肉會多啊，結實啊，咁佢先至再做手術，咁呢一批人咧就會係好男性嘅外表，而又係有啲女性嘅動靜啊，所以我哋會覺得有啲唔舒服嘅。系啦，咁就係有个咁嘅因由囉。所以就会有两派咁样嘅外表嘅人妖会出现啦。 哇、哦、真係相当之有研究啊。 因为唔係研究，係我问过一个泰国嘅朋友，佢跟住再解释俾我听嘅。係、啦。我唔係话特登去。 係咪呀，所以有拍档喺度呢，咁样撞埋一起呢，就越嚟越多知识可以交流，同埋越撞，即係一定要有啲咁嘅题目先撞到呢啲资讯出嚟呀，係咪 都系嘅。因为阿 Suku 呢就可能唔会话 太過對呢個人妖方面有興趣。 即係呢一方面我就冇乜、真係冇乜研究嘅。 係啦，因為我哋嗰陣時有一套戲叫《人妖打排球》嘛，咁我哋就會去研究一啲題材啊，咁關於電影嘅我哋會去。 咁電影又要睇翻普羅大眾 轉心少少 對呢啲嘢嗰個接受程度，或者佢哋嗰個 angle 究竟人妖喺佢哋嘅 angle 望出嚟，咁係一啲乜嘢？咁先去再點樣去鋪雕一個電影咁樣啦。 OK， 咁我哋講翻旅遊先。 因為咧呢節都差唔多完噶啦，不過咧就要開股啦，都係同電影有關嘅。 係就係拍 上一集。我哋提到京都嘅南山竹林嘅小径系拍过边一套港产片？答案咧就系、是、李安嘅《卧虎藏龙》。 哦， 好多人以为嗰个竹林系内地嘅，咁其实系南山嘅竹林，系啦。咁有机会可以去一去，或者睇翻上一集一劇巡礼 crossover 上映主题游。 OK， 系啦，咁今集咧就非常之多谢 Albert。 喂，好，唔使客气啊，真系 好， 蓬勃生辉。 下一集再见。 好，拜拜。 拜拜。